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九集， 吴恙看了一眼房间里仅有的一张床垫，立即把自己转歪的脑回路给强行拧了回来。 也不一定。 我从没听扬州提过这件事情。 江峰一时脸僵，似乎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 需要去邻居那儿问问吗？ 明天吧，今天太晚了。再看看这儿还有什么别的线索没。 转眼间吴一舟已经不见了，吴恙四处去找，发现他已经跳到了江峰的写字台上，好像看见了什么，吴恙喵了一声。 你过来一下。 吴恙走过去，顺着吴一舟的视线发现了一本掉在地上的台历。他捡起台历，抖掉上面的灰。 是什么？ 江峰也跟着走了过来。只是一本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台历，上面还印着 IN 公司的 logo。 哦，公司发的，我工位上也有一本。 吴恙展开台历，开始一页一页的翻看，很有扬州的风格，什么标注都没有，直到翻到了今年十月。十月五日的那天，用笔画了一个圈，旁边写上了行像是地址的小字，金水胡同29号。 是扬州的字吗？ 吴恙转头问江峰，可看他那一脸茫然，就知道问了也白问。 这是个什么地方？ 江峰纳闷，拿出手机地图搜，却没搜到。无论是南平还是其他城市，都没有金水胡同这个地方，至少地图上没有。 是今年的台历吗？ 吴恙这回长了记性，没有直接回答他，而是将台历侧过一些给他看。是今年的，而十月五日正是五天以后。这让吴恙更加确信这是扬州故意留下的。如果按照他之前的推测，扬州离开时非常仓促，那仓促的原因说不定与住在这里的另外一个人有关。 扬州真的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把江峰电话留成紧急联系人，只是因为二人关系要好，还是扬州计划离开前故意为之？最重要的是，这个金水胡同29号到底是个什么地方？ 五天的时间，想要查到这个连地图上都不存在的地址并不容易。离开时，吴恙记下了房间里几样关键物品，却没有拿走其中任何一件，只是拍了照片。他打算明天白天再来，好像扬州的邻居们打探一下他和那个神秘同居人的情况。然而就在两人一猫刚锁好门准备下楼时，邻居家的门突然打开了一条缝隙，一个13、14岁的男孩突然探出头来，看了看江峰，又看了看吴恙，最后他小心翼翼地问： 你们是警察吗？ 突然被邻居小孩问自己是不是警察，江峰下意识的一句不是还没出口，就被吴恙上前一步的动作给挡了回去。他朝男孩走近些，略略欠身，尽可能语气轻缓地问：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和我们说？关于隔壁的哥哥。 男孩见他们这副样子，大概已经猜出不是警察，于是目光暗淡下去，没有说话。江峰后知后觉，这才意识到男孩询问他们身份的用意，一个大步走上前来。 你是不是看见他了？ 将近1米9的个子，江峰在这老旧的楼道里压迫感十足，让男孩不自觉地退了半步。 没有，我搞错了。 男孩说着 就要关门。 哎，你等一下。 江峰人高臂长，上来就要用手扒住门沿，却被吴恙拉住了，示意他退后。江峰阻止不及，厚重的防盗门咣的一声合上，在空旷的走廊里震得通透响亮。然而响声过后，吴恙侧耳细听，房间里却没有进一步的动静。他和怀里的吴一舟对视一下，得到他的确认，男孩应该仍然站在门口，并没有走。吴恙稍稍退后一些，好让男孩能在门镜里看见自己，才开口说道： 隔壁的哥哥名叫扬州，我们是他的朋友，但最近呢，一直联系不上他。 他略作停顿，运足了感情，缓声说： 扬州是个善良温和的人，篮球打得不错，还是个电脑天才。他阳光乐观，善解人意，不会无缘无故的失踪，所以我们非常担心他，怕他是出了意外。 说着一边又从背包里拿出一张便利贴，写上自己的电话号码。 如果你最近见过他或者知道些什么，可以打电话告诉我，你的信息非常宝贵，或许能帮助我们找到他。 最后吴恙将便利贴贴在门上，屋里仍旧没有动静。短暂的沉默过后，楼道里的声控灯也灭了。 走吧。 吴恙跺了下脚，重新叫亮了声控灯，拍了拍站在一边不知被哪句话牵走神的江峰。直到出了单元门，吹上秋夜的冷风，江峰这才回过神来，有些不太甘心。 我们就这么走了？那小孩一定知道什么。 他才有多大啊？也就刚上初中吧，有事儿不先和父母说，上来就要找警察。这都晚上十点多了，估计不是背着睡着的家长，就是他一个人住。 吴恙抱起白猫，装回帆布袋。 无论哪种，时机都不太合适，给他点时间吧。你怎么回去？叫车吗？ 我先把你捎回去。 不用，我骑车来的。 吴恙指了指远处停在树下的红色山地车，准备过马路时忽然想起什么，这才回头提醒江峰： 回去记得看看扬州寄给你的东西啊。 路上吴一舟从帆布袋里钻出脑袋，不吝赞扬： 戏演得不错，我都快被你的真诚打动了。 居然被你看出来了。哎，看来那男孩不会打给我了。 毕竟吴恙根本不认识扬州，刚才那番话也只是他添油加醋的渲染罢了。如果连吴一舟这只猫都看出他渲染的不够真诚，那男孩也估计很难信任他。果然，直到骑到茶楼，吴恙的手机都十分的安分。吴恙也有些没底，想问吴一舟讨个心安。 哎，你觉得他会打来吗？如果换作你是那个男孩。 哼，那我刚才连门都不会开，懒得管你们这些闲事儿。 吴恙掏钥匙开门，顺便送他个白眼儿。 你还是老老实实做猫吧，做人估计是个祸害，一点同理心都没有。 那可不一定，我要是做人，没准也是一个社会精英。 吴恙进门懒得开一楼大灯，直接上了阁楼，好笑问他： 精英？哪种精英？ 肯定不像那开酒店的扬眉笑眼的，一看就是个奸商。 吴一舟从袋子里跳出来，竟还对吴恙那日偶遇的沈姓男人耿耿于怀。吴恙就纳了闷了： 沈家到底哪儿惹着你了？ 无关私人恩怨，我只是客观评价。 吴一舟义正言辞。吴恙放下背包，觉得吴一舟可能是对客观有什么误解，却听他骄傲地说： 像我前主人那样就挺好的。 吴恙万万没想到吴一舟会再度提到他的前主人，更没想到竟会是如此褒赞。他本以为凭他的性子，至少会因为被遗弃而记个仇。他索性顺势问他： 你这个前主人是个怎么样的人呢？ 职业他是知道了，是男是女，性格如何，又为什么遗弃吴一舟，他早就有点好奇，只是担心吴一舟因为被主人遗弃而有些敏感，一直没问出口。吴一舟跳到自己的垫子上趴好，正准备大讲一番前主人的光荣事迹，可刚要开口， 你要干什么？ 吴样两臂交叠着往上一拽，毛衣打底衫连着内衣一股脑地脱下来，随手搭在椅子背上，又光着身子从柜子里抽了条浴巾，麻利地把自己围好，一气呵成。 去洗澡啊，跑了一天臭死了，回来听你慢慢讲。 他打得理所当然，吴一舟不太自然地别过头。 我要先睡了，下次再讲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。